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六，农历11月15。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8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织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为您介绍《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 中管高校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青年党员围绕国家需要践行初心使命。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各地冰雪运动逐渐升温，人们上冰上雪，感受冰雪运动的激情和魅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俄罗斯向美国提交文件草案，提议北约停止东扩，俄罗斯与北约不相互威胁，不打核战争等。 过去一周，美国48个州和地区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社区传播状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被不断织密。 人社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5亿人，覆盖超过95.6%人口。今年以来，社保卡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劳动关系等领域全面应用。2020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作出要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的重要指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探索以社保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的指示要求，启动了人社信息化便民服务创新提升行动，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全数据共享、全服务上网、全业务用卡。 在江苏常州，新一代社保卡不仅可以实现省内交通出行同城待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300多个城市的地铁、公交上也都可以刷卡使用。此外，新一代社保卡今年还拓展了文化旅游方面的服务应用。 现在带着孩子呢，将进来呢也不用排队检票之类的。 用3道社保卡之后呢，游客的入园效率提升了。 小卡片解决大民生，目前社保卡正在逐步成为群众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身份凭证和支付结算工具。截至目前，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达5亿人，今年以来为群众提供服务92.7亿人次。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是织密社会保障网的关键所在。今年国家持续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等福利事业。群众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更为全面的制度保障。在山东济南，针对职工退休程序复杂、提供材料繁琐等问题，人社部门通过大数据分析、信息共享等技术，探索建立了济南社保静默认证平台，在网上就能给老百姓办理与退休相关的社保业务。 这种办理模式大大降低了单位办理退休业务的难度，减少了参保群众的跑腿次数。 当前我国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2亿人、2.27亿人、2.8亿人。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成为14亿多中国人安居乐业的保障。 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充分利用全民参保数据库，开展精准扩面。各险种目前均已完成年度指标任务。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选文章，题目是《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学家、艺术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带领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场伟大斗争也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向贫困宣战，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到2012年，我国还有832个贫困县，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面对这些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全面小康路上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庄严承诺。在脱贫攻坚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战役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2013年11月3号，他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党中央创造性提出6个精准、5个一批的脱贫举措， 直指脱贫攻坚当中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怎么退这4个关键问题，由过去的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改变为精准滴灌的扶贫方式。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坚持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坚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开展定点扶贫，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8年间，我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在扶贫一线，他们把心血和汗水洒遍千山万水、千家万户。8年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攻克一个又一个贫困堡垒，以实际行动践行和诠释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使我国历史性的消除绝对贫困，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中管高校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青年党员围绕国家需要，用担当和实干来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微尺度红砖讲台正在开讲。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心以党史教育引领科技创新，将支部活动与立德树人和攻关创新工作紧密结合，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引导党员干部职工把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践行初心使命、全力科研攻坚的实际行动，取得了构建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等一系列重要原创成果。 我们进行党史的学习，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党界和科研的融合。我们设立了自己创新性的平台，微尺度的红砖讲台，通过进行 主题的教育的活动，更能坚定我们的信念，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自己本职的应有的贡献。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西安交通大学博士航空宇航党支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引导支部成员将西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志，增强投身空天、奉献空天的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结合专业特色，提供优势资源保障，激励支部成员聚焦动力装备、空天装备等重大需求，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 与多部门机关进行支部联建，实现资源共享、理论共学、业务共进，以实际行动激励师生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使之空天科技报国。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北京师范大学积极引导广大师生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信仰力量，激励学生党员发挥模范作用，通过参与服务保障、庆祝建党100周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国家重大活动，参与校内疫情防控、疫苗接种服务等工作，用实际行动彰显党员的先进性。在党员的带动下，学校将有300多名志愿者在即将召开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贡献青春力量。 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培育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新研发成功的这种像大米粒一样的塑料产品，可以有效减少甲醛等刺鼻性气味的产生。这种材料的成功研发，一举打破了国际垄断。 像汽车内饰件啊，这些高端一点的，就是相容技术啊，全部都是用的进口的，所以我们是瞄中了这个市场。因为同时的话，也会给国内的一个汽车行业的话，就是带来一个降本的一个好处。 不断创新让这家企业荣获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 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大院士走进小企业，来解决企业一些核心的关键的一些技术问题，真正的让企业有所创新。 近年来，浙江在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已初步形成了省级专精特新、省级隐形冠军、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目前，浙江已有470家企业入选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149家企业或产品被认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或产品，居全国第一。最近，浙江省发布了建设制造业单项冠军之省实施方案，全力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浙江在这方面企业多，基础好，市场前景广阔。下一步，浙江仍将坚定不移地推动专精特新制造业的发展，成为先进制造业建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坚支撑力量。 福建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推动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 福建通过培育近20个国家级、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超47000家企业上云，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49.6%，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54.1%，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同时，数字产业化也在深刻改变八闽大地经济格局。福建将数字技术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在数字经济领域建成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13个，工程研究中心45个， 充分发挥大院大所的一带动引领作用，聚焦产业链，强链、补链、严链，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光电信息、新型显示等16个领域发挥创新驱动作用，推动项目落地。 目前，福州、厦门等地已形成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集成电路和光电产业等一批千亿数字产业集群。今年前三季度，福建全省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等在内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1%，增幅高于全国9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为34.4%。 下一步我们要以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为契机，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力争早日建成数字中国样板区、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强有力支撑。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人们的冰雪运动热情越来越高，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在新雪季到来之际，吉林白山的各大滑雪场吸引了各地滑雪爱好者前来一展身手，体验运动激情。 这个雪道就是包括重新整修啊，然后做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地形，所以在滑的过程中能够享受的比以往更刺激。 黑龙江七台河依托冰雪资源丰富的优势，建设冰雪特色学校，目前已建成11所短道速滑特色学校，组建了15支短道速滑训练队。 我在冰上滑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特别帅，特别爽，想让自己滑得越来越棒。 近年来，南方冰雪运动也在加速升温，在江西石城当地建成了省内首个冰球训练馆，对全县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冰球教会了我们团队合作，还强健了我们的身体。长大以后，我想成为一个职业的冰球运动员。 在湖南长沙，孩子们的体育课堂被搬到滑雪场，大家在教练的带领下感受冰雪项目的激情和魅力。 刚开始还是有点胆小的，但到后面越玩就越感觉越好了，然后就越敢了。 长沙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向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滑雪、滑冰等项目培训，同时还积极推动冰雪进校园和体育教育融合发展， 让中小学生、大学生参与到冰雪运动项目来。我们想通过这个冰雪运动的开展，带动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开展。 地处西南的重庆，冰雪运动也渐入佳境。今年重庆成立了全市首个滑雪协会，已经举行了多项专业训练。 非常喜欢滑雪，因为呢，滑雪这个项目就是让我更勇敢，这样也能锻炼我们，就是我们的胆量，还有我们的那个冰雪运动的兴趣。 目前，重庆全市拥有冰雪运动场馆15个，市民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冰雪运动。各级各类大众冰雪赛事活动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参与冰雪运动的人口达100万人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的构想。香港特区政府近日表示，这一构想中创新科技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希望以创新科技为引擎，带领北部都会区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建设占地约240公顷的新田科技城，开创150,000个创科职位，以科技作为引领，将北部都会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地区。 北部都会区呢是一个多元多发展的一个整体部署，已经超出了地域空间这个概念了。有北部都会区呢，更表示出香港特区怎么利用好大湾区的建设所给我们的无限空间， 让香港能够更有效地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特别呢能够和内地呢进行更加有效的对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8周增长，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仍然呈现局部散发和规模聚集性并存的特征。航空口岸和陆地口岸是主要输入途径，主要由境外的输入病例和相关的物品、冷链食品引起。元旦春节临近，冬春季疫情防控要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着力在科学精准上下功夫。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 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民航局要求各单位时刻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变化， 根据始发地和目的地政府防控要求，配合完成查验健康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工作，进一步优化运力安排，最大限度满足假日旅客出行高峰期的航班运力需求。国铁集团负责人介绍，据预测，明年铁路春运基本出行需求仍将保持一定规模，客流量较2021年春运有较大增长。铁路部门将统筹疫情防控和春运组织工作，努力为广大旅客提供安全健康的出行环境。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7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89例。截至12月1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648例。截至12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6183万8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022年元旦假期火车票今起开售，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订票电话或售票窗口购买车票。今天可购买2022年1月1号的火车票。各地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举措，多地进出火车站要求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今天，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3年行动计划。目前，我国在101个城市试点新型付费模式，给疾病治疗打包，设定支付标准，结余费用作为医院收益，促使医院主动规范医疗行为，提高诊治水平，减少患者和医保负担。试点城市经验将在3年内推广到全国。 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今天迎来第8个雪季，活动将持续到2022年4月。期间将通过线上冰雪知识答题等方式，向市民免费发放20000张冰雪公益体验券，助力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昨天，2021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合作推介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参加。此次签约项目94个，投资总额达2367.5亿元人民币。今天，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准箱，这标志着我国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计达到133条，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实现了贸易往来。2021年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为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代表单位颁发纪念牌。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直属艺术单位、地方文化和旅游厅局的6位代表在会上做交流发言。2021东湖国际人工智能高峰论坛今天在武汉举行，论坛重点发布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成果、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巡检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将通过搭建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国内外人工智能创新思想、技术、产业、人才的集聚和落地。 今天，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大会在济南举行，大会重点围绕沙漠化土地治理、水资源高效利用等突出问题，先后征集到71项重大产业技术需求、15项企业技术需求、43项可转化成果及多个非地园区等异地孵化项目。受南下冷空气和雷伊的共同影响，今天至20号，海南岛和华南沿海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及大风天气。国家防总于17号2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协助指导台风雷伊防范应对工作。 今天，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开馆仪式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文物保护与修复馆融文物修复、文物展示、参观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馆内全面展现文物修复工作实景，让观众近距离沉浸式体验文物修复过程，了解文物修复的技术方法。 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站比赛今天开赛，中国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与八名外籍运动员同场竞技，在近300米长的赛道上以绕圈的形式完成越野滑雪短距离自由技术比赛，争取冬奥积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4集饮食文化纪录片《澳门之味》今晚开始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22点档、纪录频道晚间20点档播出。该片从饮食文化的角度全面反映了澳门美食的诞生、流变、兴盛过程以及美食背后的澳门文化。 俄罗斯外交部17号发布公告说，已向美国提交2份文件草案，提议北约停止东扩，俄罗斯与北约不相互威胁、不打核战争等。俄罗斯希望基于相关草案与美国展开谈判。 根据相关草案，俄罗斯提出，俄罗斯与北约双方应设立各种机制，防止在波罗的海、黑海等海域发生危险性对抗。俄罗斯建议就双方舰船和军机在同一区域执行任务时的安全距离、军事演习规模和地点等事项作出约定。俄罗斯要求美方承诺，北约不会进一步东扩，并明确提出，北约国家不应在乌克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外高加索和中亚国家开展任何军事活动。俄罗斯还提议，俄罗斯、美国和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北约国家承诺不发动核战争，美方不应培训无核武国家的军人和非军事人员使用核武器等。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敦促美方以最严肃态度对待俄罗斯的提议，并将俄罗斯的方案视作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美国和北约17号均表示收到俄罗斯的方案，并称将对俄罗斯提出各自的关切。此外，俄罗斯按计划于今天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俄方表示，在美国退出该条约后，这一条约对俄罗斯安全不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是开放天空条约体系崩溃的始作俑者。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条约缔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196万3258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33万101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07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80.58万。与此前一天相比，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9.3万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超过2100例。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全美有48个州和地区处于高风险社区传播的状态，超过40个州报告有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美国国会众院新冠疫情特别委员会17号发布报告称，去年春天，白宫曾为实现政治目的，蓄意阻挠疫情防控，包括蓄意减少新冠检测、限制官员公开谈论疫情以及插手防疫指南的制定工作等。日本冲绳县政府17号通报说，当地驻日美军基地汉森军营发生聚集性感染。12月初从美国抵达日本的9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英国17号新增确诊病例93045例，连续3天创下新高。17号下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00指数暴跌。股市在1小时内2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当天收盘跌幅超过8%。同一天，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跌破16、17两个整数关口，再创新低。今年以来，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连探新低。自今年9月以来，土耳其央行连续降息，将基准利率共下调500个基点。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